I'm not afraid.

是按对了按钮，重获了自由，我成了忽然间改变穿梭的星球。只要你看着我，就这样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你。 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回到最后，我要一步一步，简简单单跟你。

fashion, Vogue, style, fitness, makeup, trending, Ciao.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。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，关注微信账号“关爱青年计划”，微信群里聊一聊，社会地位晒一晒，直播视频每天跟，掌声送给社会人，社会人，潮流梦工厂。 好音乐让你的一天元气满满。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。

anything. Nothing at all. Ooh, ooh, ooh, ooh, ooh. Nothing at all. Ooh, ooh, ooh, ooh, ooh. Nothing at all. 童话中魔法的城堡，有梦幻的味道，是你的魔力，全宇宙都难免的接受。童话魔法的城堡，守护每个微笑，发动结界，让憧憬都快快长大。 彩色的阳光洒满了城堡，精灵飞舞般腾往生长，和神迹一起被无限拉长。 手心里的爱化作原能量，我站在魔法阵中央，任心旋律调理的剧集在大殿厅堂，元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。 纠缠，眼泪擦干。 去你的遗憾，我会勇敢仰望。 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